在时光如水的季节当中，我们第一首歌曲为你送出的是来自于许巍的《时光》，希望可以用这样的一首歌曲能够带你到进入到今天的这样一种音乐的活力时间。嘿，各位，我是代班 DJ 郭鹏，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带你出发，各位早安 Speed Up， 来感受一下我们今天不一样的音乐的环境和感受哈。今天呢是周末，其实呢这两天呢，在上一周其实还是经历了很多的大雨的天气，但是你会发现前两天呢这个乌云拨云见日之后呢，整个的心情确实呢和着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天空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所以呢接下来的三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也让我们来体验一下冰山和火焰，南北两极和酷暑连连的感觉。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会为你送出很多的最好听的歌曲，以及呢来自于全世界很多的最新的一些情况的动态，比如说最近的奥运会的相关的内容啊等等等等哈。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之前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今天的我们的这个互动的话题。哎，我想了一个互动话题，因为最近的奥运会正在进行当中嘛，对不对哈。如果你现在置身在奥运会的会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一个新冠疫情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年份的话，你去参加一场世界性的盛会的话，你会带上几张什么样的一些专辑呢？什么样的音乐你觉得在这个时刻对你来说更加有助兴的一种感觉哈？好，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同时呢，这个时候你可以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的公众号当中，在这里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哈。今天上来之前呢，只有 CZH 猜到了我今天要代班，其他朋友呢都在说这个代役的这个节日快乐啊。同时呢，也祝各位建军节快乐。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我也非常喜欢，来自于这个蛋宝带来的《放个假》啊。在假期当中呢，和这样的一种开车的感觉，一起在音乐当中慢慢的肆意释放你内心当中的一些感动和节拍吧。 生活快转，只见他不断移动，一路上都会经过一间国小、一间加油站、一间中医诊所、一只黄金、两只吉娃娃，偶尔会认出两个明星，或撞翻一杯咖啡吹干跑掉，仓促的有点好笑，仿佛被领带绑住，往前一直拉，即使他仔细检查东西，还是一直忘了，是忘了还是掉了，还是忘了还是掉了嘞。就这么在工作里跑着跑着，曾在某台行车记录器里成为摔倒哥，稍微暂停就吃饱了，继续前往下一关，到傍晚慢慢慢下来，才能再思考了，问他最近怎样，回答还是就那样啊，反正他出社会也没法再怕出车退，明天休假想说在外面再多混一下，不然回家也是孤独的暗，重新整理他好像 就这么轻松，甚至有点随便的来场约会吧，让我们手牵着手，不用奔向秘密，乱唱着歌巴巴拉巴，就这么放松，甚至有点放纵的让自己放个假，用你的想象力跟我旅行。 他又过了一个路口，又过了一个路口，又过了一个圆环，又过了一个圆环，又过了一座高架桥，又过了一座高架桥，过了一处地下道，过了一处地下道，又过了一个路口，又过了一个路口，又过了一个圆环，又过了一个圆环，又过了一座高架桥，过了一座高架桥，过了一处地下道，过了一处地下道，又过了一天，然后又过了每天，同样的地点，每分每秒都跨过以前，跨过的突发状况渐渐变成了历练，他已经习惯遇到镜子就练习笑脸，走出洗手间他首先打开超量湿纸巾，在生活中这逗点算是快乐的事情，听着旁边问讲说要换台 Wish 比较有希望，在这间操场他们快速喝着便当， 就这么轻松，甚至有点随便的来场约会吧，让我们手牵着手，不用分享秘密，乱唱着歌巴巴拉巴，就这么放纵，甚至有点放纵的让自己放个假，哦哦，用你的想象力跟我旅行， 就这么轻松，甚至有点随便的来场约会吧。让我们手牵着手，分享秘密，乱唱着歌，巴巴拉巴。就这么放松，甚至有点放纵的让自己放个假。哦，用你的想象力跟我旅行。 又过了一个路口，又过了一个路口，又过了一个圆环，又过了一个圆环，又过了一座高架桥，又过了一座高架桥，又过了一处地下道，又过了一处地下道，又过了一个路口，又过了一个路口，又过了一个圆环，又过了一个圆环，又过了一座高架桥，又过了一座高架桥，又过了一处地下道。 出发在路上，有没有目的地其实真的没那么重要。带你出发， 带你出发， 用好音乐重新换回自我，释放不安，化解苦楚，对抗庸常。 哎，听到了熟悉的声音，来自于这个思萌的声音哈。对抗庸常的方式呢，就是在音乐当中呢，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风光和不一样的天气哈。今天呢，我觉得天气的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在从我的这个角度看去呢，只有短短的一片天，但这一片天呢是非常非常的灿烂跟明媚。周末的时间呢，不知道你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包括呢今天呢有怎样的一些计划，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下哈。今天我说到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源于前两天呢，我看到了。在这一次的东京奥运会当中呢，大家用到了一种叫做云徽章的东西。云徽章呢，就是大家原来呢在奥运会的时候，各国的朋友们都非常喜欢彼此来交换一下自己身上的徽章，这也变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方式哈。但是最近呢，来到了这个东京之后呢，尤其今年有疫情，所以呢，大家呢想用一种彼此呢能够更加科技或者是更加简洁的方式去交流徽章。于是这个云徽章呢，只是会提供给在场的这种记者朋友们来使用啊，他们彼此轻轻一碰，哎，彼此的这种信息各方面啊，包括呢里面的一些徽章就可以交换过来，哎，这个方式很感觉非常的有意思啊，而且有点这个赛博朋克的意思哈，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来聊到的话题是，如果你现在去参加一次奥运会或者是去环游世界的话，让你带上一张唱片或者带一些礼物，你会选什么呢？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我对这样一个灿烂的天气当中最好的一种描述。曾经呢，我只要看到好天气就会播放它，来自 Louis Armstrong What a Wonderful World。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ue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I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 the bright blessed day, the dark sacred night,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They're really saying, I love you. I hear babies cryThem grow, they learn much more than I ever knew.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Yes,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正在收听的是带你出发。 的甜蜜打动了我的心，虽然人家说甜蜜甜蜜只是肤浅的东西。哦，你的眼睛是闪烁的星星，是那么样的 shining shining 吸引我所有的注意。是你在没口靠，怀疑再没重要，我已经不想去思考，全部都忘掉。你对我实在太糟糕，我对你却太好，如今我只能自己后悔，只能自己苦恼。你的甜蜜已伤了我的心，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心，虽然人家说甜蜜甜蜜只是肤浅的东西。哦，你的眼睛是闪烁的星星，是那么样的 shining shining 吸引我所有的注意。但是你再没可靠，爱再没重要，我已经不想去思考，全部都忘掉。你对我实在太糟糕，我对你却太好，如今我只能自己后悔，只能自己苦恼。你的甜蜜已伤了我的心，到现在发现你的甜蜜是那么遥远的距离。哦，你的眼睛已刺痛我的心，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到现在你说 sorry sorry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但是呢如果是在不一样的时候呢，给你的感觉可能是不一样的哈。好，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姚池带来的《你的甜蜜》。最近呢，有很多的歌曲呢，都推出了一些复古的版本，重新更新的这些版本当中呢，你会发现复古的这样一些元素，主要在于原曲好不好听，以及呢一些复古的特有的一些腔调，比如说它的音色呀、它的节奏，以及它营造出来一种浪漫的氛围的感觉哈，可能是原曲当中所不具备的。所以呢，有的时候复古也是一种创新哈。关键是看你这个音乐去怎么去利用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你会带上什么一张什么样的专辑在奥运会来跟世界各地的朋友去分享。CZH 说带上加速度的年度歌曲合集，哈哈哈，是准备让千纯的声音来飘荡在这个奥运赛场当中吗？静静说周董的专辑啊 ,YYDS 啊。昨天呢你说到周董让我想起了昨天这个吕小军拿到了奥运冠军之后呢，这个所有的在场的看台上的所有人呢都一起大喊吕小军永远的神啊。当时呢还真有点小小泪目的感觉哈。但我觉得这个一个老将的坚持以及呢变成一个职业运动员当中的 GOAT 就山羊啊，也就是说指最伟大的运动员，在这个项目当中无可匹及的王者啊，这样的一种感受呢，我觉得可能有一种这么多年的坚持，最终呢还是会有回报的一种感觉。好了，那欢迎大家呢继续跟我们来一起畅聊，同时呢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今天现在正在路上的一些感受。接下来把这首歌曲来自杨坤和郭采洁的《答案》来送给你。 有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爱情？它是否是一种味道，还是引力？ 从我初恋那天起，些许甜蜜，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无处躲避，总是让人始料不及。人就像患重感冒，打着喷嚏，发烧要休息，冷热交替，欢喜忧郁，乐此不疲。 叫人头晕的问题，什么叫爱情？它是那么的真实又很可疑。 研究过许多实验，海枯石烂，把嘴越想要解释越乱。 所以说永远多长，永远 各一个让你心，一个让你醉， 那么感情 能赋予此累赘，有的很平淡，有的撕心裂肺。 郭采洁的一首歌曲《答案》，也是一首老歌翻红的例子啊。在不一样的时空当中呢，这首歌曲的出现的场景你会发现有不一样的感受啊。当时呢在春晚当中正在第一次唱歌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感就是这种天空或者是颜色的感觉，但是在抖音重新翻红的时候，你在假日当中听到这样一首歌曲，有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心旷神怡，慢慢的去感受或者是慢慢的去回味的一种感觉啊。天空当中呢有一些不一样的颜色和不一样的意思。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个今天呢我们早晨的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可以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公众号，在这个手机当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果呢你去到奥运会拿一点小礼品或者是拿一张专辑的话，你会选择哪一张呢？不妨跟我们来一起说说看你自己的选择到底是什么。好了，接下来呢听到的这首单曲呢是我一直以来认为呢非常能够代表这个阳光的颜色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韦礼安的《阳光地中海》。一想到阳光，人的整个心情呢就会好很多啊，真的大家喜欢下雨哈，所以呢今天这样一个天气是太适合你自己来出门感受一下了。韦礼安《阳光地中海》。 被阳光拥抱的海岸线在对我眨眼，被海浪碰到脸的瞬间，烦恼说再见，微笑的双眼灿烂在蔓延，你和我之间提高了分贝，舞动的指尖跟着爱的音阶，跟着节奏跳跃，瞬间清爽，奔向地中海的阳光，超越

有一个人惦念你的这种感觉总是非常好的哈。来感谢一下云之精、清风飘扬以及那个 Dear 兔兔、紫海之蓝等等等等哈。周日是早起的一天，我们刚才呢聊到的这个话题是，如果今天呢你就来到了奥运会的现场当中，你准备带一张什么专辑或者什么样的一些礼物跟大家来共同的分享呢？兔兔说我会带一个小风筝，古代的纸鸢，中国特色嘛，而且呢也代表着中国人最早的飞天梦。今年我们也有空间站了，哇，这个答案真的是出其不意啊，而且呢说的好像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有道理。纸鸢好像也是一种最早的一种飞天梦吧，而且呢可以追溯到很早之前。你知道其实世界现在公认的火箭之父也是明朝的中国当时的一个望人，他当时呢是坐着二踢脚呢把自己呢大概抬升了高度大概7-8米到10米左右，最终呢是有问题，但是呢最终大家还是被他那种追求理想、追求科学的这种精神所打动了哈。好，那今天呢我们也希望大家继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那些听过的好歌在哪里哈。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当时一出道的时候就哦，这首歌曲怎么那么好听。这首歌曲其实也算是一首老歌翻唱了，它的原曲呢大概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首歌曲，后来 Michael Jackson 把它重新捞了出来， Justin Timberlake 把这首歌曲呢重新混音制作。我们来听到的是 Love Never Felt So Good。 So good, never felt so good.

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好了，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是带你出发，我是代班 DJ 郭鹏啊，两个带字哈，很有意思。今天呢，这二姐带艺不在家，由我来跟她一起把音乐一起做的顶呱呱，哈哈，这么喜欢单呀 ，skr skr 啊。7:46，今天呢，我们刚才听到了很多好非常好听的歌曲。刚才那首歌曲呢，是我一直的挚爱之一，来自 MC Hard Dog 带来的《酒局下半》啊。酒局下半呢，指的是一种感受和一种里程。比如说呢，就是你在人生，就是它整个在棒球当中呢，一共十局嘛，九局下半相当于最后一刻了。但在最后一刻的时候，你还在输球，同时呢，他又想到了这个人呢，他已经是23岁了，23岁的九局下半，相当于人生一定要做一个方向上的选择，你是继续坚持你的梦想去进行棒球这项事业呢，还是你希望能够来一个转折，看看其他的什么方式可能更加适合你哈？有些时候呢，青春就是在这种燥热或者是有点躁动不安的情绪当中，很迷茫很迷惘的度过。但有的时候呢，当你最终把这个球击出去以后，你可能也会找到一些人生的成功的目标以及方向啊。好，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对这首歌曲的一些理解跟感悟，每首歌曲呢给人带来的感受可能是不一样的。今天呢，也不妨说说你喜欢的一些歌曲以及你的一些感受。今天我们的一个互动话题是，如果你去奥运会赛场当中的话，你跟别人去交换礼物或者是交换一张 CD 一张这个光盘，你会准备做什么样的一些选择呢和准备呢？兔兔问今天还有奖品互动吗？今天有奖品互动啊，这个奖品互动的方式呢，一会儿稍后我们会跟大家来公布。但大家不要忘记的是，现在呢你可以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稍后呢我们可能会把今天的这个奖品来送给你啊。好了，那23岁的九级下半我们已经听过了，之后呢我们现在要听到的是一首老歌，但是这首老歌哇，在当年的这个编曲当中，你会听到了一点点现代的意味啊。很多的歌曲呢，你要去慢慢的发掘什么样是能够隽永流传下来的歌曲，一定呢是能够在很漫长的时间当中都能够发现它的亮点所在啊。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陈百强带来的这首《梦里人》，带你出发。 微风披一身清香，梨涡轻舞美得动人，无奈浅笑难接近，独个看夜灯，这梦人寻觅爱心，默然无语，这梦人盼得君亲亲。浓酒点出心里痛忍，长街洒过几分忧，问句知心何相印，他相告自爱最是真，这梦人重拾往昔用情牢记，这梦人说心中不要等，这梦人走，为谁倾尽一生心上头？此刻心上爱是永久，空空转千回，偷偷爱不停，匆匆去不留，背影越见清秀。是永久，空空转千回。 事，带你出发。 蔡依林的一首单曲《七上八下》Heartbeating Remix。好了，用这样一首单曲呢，为我们第二时段的《带你出发》来进行一点预热。我们第二时段呢，要跟大家来一起稍微把速度飙起来一点点啊，在这个城市的上空呢，能够做一点点不一样的舞姿跟运动的动作。一个小时的热身已经结束了，我们第二小时呢继续用音乐来刺激一下大家。好了，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带你出发，稍微休息一下，欢迎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一时段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要为你送出来自 R&B 永斌带来的你的时间里。好了，八点钟之后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带你出发，我们一会儿呢进入到今天的 Dancing Time。 在那次见你，一起的咖啡。

有多可惜哦。想啊想，藏啊藏，让啊让，请你拿了我的给我送回来，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闪闪无心里面的记载变成此时对白，欠了我的给我补回来，偷了我的给我交出来，你我好像花钱般恋爱，每次都是在天天猜，哎呀呀呀，夜夜呆，哎呀呀呀，时时怪，哎呀呀呀，已不在。拿了我的给我送回来，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闪闪红星里面的记载变成此时对白，欠了我的给我补回来，偷了我的给我交出来，你我好像花钱般恋爱，每次都是在 OK， 来自于花儿乐队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洗刷刷》。OK， 在第二时段的带你出发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是这样一首单曲，因为这首歌曲呢是一段时间当中 KTV 当中点播率最高的歌曲之一啊。一听到这首歌曲的所有人都开始兴奋或者开始加起速来啊。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就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加起速度。好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在周日上午的七点到十点为你送出的带你出发，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郭鹏。今天呢，三个小时时间当中，我们来到第二个小时当中的跳舞时间，如果你现在想跟我们继续来互动的话呢，欢迎来到这个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找到我们。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一听你就有一种跳舞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它的名字就叫跳舞啊，来自于新裤子，你要跳舞吗？早晨这个时段应该是全天最有激情的时候啊，所以呢，现在如果你正在出门在外的话，踩到油门那只脚上，不要被这样的节奏所带起来。 浪潮来临的时候，你会不会也伤心？在拥挤孤独的房间里，我已经透不过气。在这冰冷无情的城市里，在摩登颓废的派对里，每当吉他早已又响起，电流穿过我和你。哦哦，你要跳舞。 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你出发。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Ricky Astley 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Never Gonna Give Up To You。 这首歌曲呢，实际上是1987年当中的风头最盛的歌曲。你知道那一年呢，其实有这个打热的 Bad， 那张 Michael Jackson 那张专辑呢是横空出世之后，这张专辑竟然在当年的热歌排行榜当中输给了这样一首歌曲 Never Gonna Give You Up。所以呢，这首歌曲也算是英美的一首、欧美的一首经典的老歌了。在时下呢，他们重新翻唱的热潮重新回归之后，这首歌曲也被很多人重新拿来翻唱，包括他自己其实也有一个重新演绎的版本。但是跟他年轻的时候相比呢，可能声音的控制、表达各方面会更好一点点。但是在另外的其他的一些方面，比如说有没有当时的那种怀旧的音乐给我们带来一种感觉，所以呢，音乐本身呢不一定是越先进越好哈，它还有很多其他的维度。好了，稍后见。 哎呦，我不是故意的，对面那车突然开大灯，什么都看不见。 安全驾驶，请正确使用远光灯。 不负等待，唯有超越期待。全新第四代汉兰达现已全面发售，风云行 APP 在线订车，订单进度全程可视，交期更透明，购车更无忧。广汽丰田。 以上为广告时间。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I realize what a What you get by giving more than you receive, and you learn it fast, and maybe this is how you'll be happy. 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For a moment just like this. 舞的节奏就是让你一直去跳动，但是呢，这首歌曲到底叫什么名字呢？暂时也不用去想啊。清风飘零烧，这个歌叫啥名来着？熟的不行，但是想不起来歌名了。来自于郭富城的那首《啪啦啪啦樱花》呀。那段时间这个舞蹈是特别特别的流行哈。这个舞蹈的这个概念呢，就是下半身特别特别简单，就是左右左右左右来回走，但上半身呢，有很多的绕圈啊，或者。就是怎么说，或者是向侧边来滑一个半圆之类的这样一些动作啊，很有趣。跳舞的时代呢，离我们已经慢慢远去了。但是我觉得，只要有一个热爱 动起来的心，用怎么样的方式，你都可以去把自己的生活的节奏去带燃一点点，对不对哈？就像张蔷这位八十年代的电音女王呢，曾经呢是给带给一代人 disco 的回忆，但是接下来她把这样一种回忆，在二三十年之后也继续带给了我们。来听到的是她这首歌曲《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啊。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在北京的冬夜的北京站的站台当中，觉得那就是梦想的样子，那就是天空所呈现出来的模样哈。来听到的是张蔷带来的《别问我什么是 disco》，在这一时段为你送出的是《带你出发》，我是大班 DJ 郭鹏，来感受一下。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让音乐开始，让节奏不停，不要不理我，不要讨厌我，咱们的约会你不能迟到。 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来自于张蔷啊。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因为 disco 就是这样一种节奏，实际上呢是根植于这种 R&B 的节奏当中，应该来说跟摇滚rock and roll 也有一点点的关系啊。但是呢 disco 和 funky 都会让你的这个肾上腺素继续膨胀，因为呢它正好呢每一个重拍都落在了你的心里哈。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实际上也是一首非常非常有名的，你把它叫做 funky 也好，要叫做 disco 也好，来自于 Village People 带来的 YMCA。也是很多人在舞池当中的必选金曲之一，来感受一下。 Young man, there's no need to feel down. I said, young man, pick yourself off the ground. I said, young man, cause you're in a new town. There's no need to be unhappy. Young man, there's a place you can go. I said, young man, when you're short on your dough, you can stay there. And I'm sure you will find me. It's fun to stay at home. YMCA. walk up the street, it's a place there called the YMCA. They can start you back on your way. It's fun to stay at the YMCA. It's fun to stay at the YMCA. They have everything that you're meant to enjoy. You can hang out with all the boys. YMCA. It's fun to stay at the YMCA. 有的歌曲呢就是这么有的有魔力啊，你用英文唱它的时候呢，好像它是一首非常大节奏和欢快的歌曲。但是上次呢也有翻车的时候，我和静瑜在这个早音乐秀当中去标这首歌曲的中文版本的时候，确实呢回头听一下有点惨不忍听啊，中文版本叫做年轻人。好了啊，这首歌曲呢叫做 YMCA， 来自于 Village People。 OK， 你正在听到的是带你出发。今天呢我们的第二时段呢让跟大家一起来走一波这个怎么说 Dancing Music， 能够让你一起来跟着跳舞的歌曲啊。接下来这一位呢是我的歌单当中的应该能够排名非常高的一位歌手，名字叫做曹格。他呢唱歌就是超神超鬼，就是他高峰的时候呢特别特别的高哈，但是有的时候呢也有唱的比较拉垮的时候。但不管怎么说，这首歌曲还是非常带感和带节奏的。来听到的是曹格的 Superman。 美丽的大眼睛眨不停，灯光水人眼摇曳，今天晚上的心情很危险，就让我能跳不停。 把真实还给真实，把纯粹还给耳朵。我在 Listen to One，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Listen to One，Listen 二十一。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周末终于不用早起了。 不，准确的说，你有一个早起的理由，和音乐有关。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的早七点到十点，带你出发，让我和你一起主动探寻在路上的那一份精彩。 想和你进入时光。 Hello， 我是戴毅。上班你要听老板的，周末你要听我的， 周末听我的。 下期下景来自于旺福。哎，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4，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带你出发，我是代班 DJ 郭鹏。今天虽然我是代班 DJ， 但是代班 DJ 也会有自己的安排，代班 DJ 也会有自己的选择。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跟着音乐一起跳动起来啊！刚才那首歌曲呢，旺福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支乐队，因为他们总是能够传递出啊，人们在这个都市的生活当中那种忙忙碌碌、毛毛躁躁的一种状态和感受。然后呢，今天呢，我们在这放歌的同时呢，不停的有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们在路上的感受啊，或者感觉。我和彩云说，今天在车里面听着复古风格的歌曲，好给力哈、啊！而且呢，整个呢，今天呢，我听到你这歌声的时候，本来是打算去这个郊区野一把，现在呢，感觉也是很不错的一种心情，是了啊。如果你现在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种音乐的氛围跟能量的话，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一种心电感应哈、啊。同时呢，你的心跳频率也会慢慢的加速啊。你知道吗？有人说你的心跳频率如果能够达到139的话，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的相关的一些消息哈。这个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这首耳熟能详的旋律呢，是出自经典的民族歌舞剧《洪湖赤卫队》。这部剧呢被拍成电影之后，更是家喻户晓，风靡华夏大地。剧中的著名唱段《洪湖水浪打浪》，没有眼泪，没有悲伤，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等等，早已经成为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刻录在国人心目当中的集体记忆。8月10号到15号，国家大剧院版的《洪湖赤卫队》将再次扬帆起航，重新唱响这部影响了几代国人的经典的动人旋律。 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你出发》。 张学友以及 Amy Neal 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叫做 Girls Don't Be Mellow。 这首歌曲呢应该是一首西班牙语的这个翻译啊，但是呢当时其实Emmanuel 是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西班牙的歌手，所以这首歌曲当时的合作呢也让他们应该算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跨界的国际的合作，同时呢也能够体现出张学友的唱功，这种歌曲的驾驭感呢是非常了得的哈。这首歌曲呢在03年左右来发行。好了，那我们现在继续呢来延续我们今天的第二十段的这样一种风格，能够继续的让你有一种舞蹈起来的感觉。不过接下来的这个风格可能呢你未必能够踩上点啊，因为当时呢在这个乐队夏天当中呢著名的音乐人张亚东就直接的指出，国内大部分人呢面对这样一种有点 reggae 的节奏呢有点反点踩不上，因为我们比较习惯去拍正拍。那感受一下来自于海龟先生的草裙舞。 用这个沙尘在奔跑，每一个晚上也跟着我掀开拉去迎接他的姐姐，火山飞来跳起草裙舞，啦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 更赤裸裸，再接受

and then we twinkle. What did I forget to say? Oh, that is I want you to stay. Oh, I just wanna replay. Yeah, give me a chance. What did I forget to say? Oh, that is I want you to stay. Oh, I just wanna replay. Give me a chance. 突然时间变得多么的零碎，都要你品尝宠爱的滋味，永远不会感到疲惫，因为在我眼前你是如此的完美。努力为你的夜空点缀，不希望一直看到一片漆黑，不用去理会过去的伤悲，毕竟此刻有我与你相会。 Yeah. What did I forget to say? Oh, that is I want you to stay. Oh, I just wanna replay. Give me a chance. What did I forget to say? Oh, that is I want you to stay. Oh, I just wanna replay. Give me a chance. What did I forget to say? Oh, that is I want you to stay. Oh, I just wanna replay. Give me a chance. What did I forget to say? Oh, that is I want you to stay. Oh, I just wanna replay. Give me a chance. Give me a chance. 来自 Lambert 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Dazzling。9:05，欢迎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带你出发。各位好，我是郭鹏。如果你刚才就开始听节目的话呢，我们已经有三个小时的直播了，这是第三个小时呢全新开始。第二个小时呢我们享受了一下这个 dancing 的曼妙时光，因为呢这个舞曲的节奏总会让你的肾上腺素爆棚，对不对哈。在第三个时段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宣布的是我们本节目还是有奖品的。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的价值300元的2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1箱娃哈哈营养快线。和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不要忘记带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哈。我们呢这个会根据大家的这个回复情况来看看一看，今天要把这个最终极的大奖3箱娃哈哈的饮料来送给谁呢？当然呢，互动的方法也非常简单，你可以找到这个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上面留言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了。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感受一下这种神秘的音乐力量。来听到的这首单曲呢，来自于 Dua Lipa 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Good in Bad。早晨的起来，如果有空的话，来听听音乐，不要再躺在床上赖床喽。 Yeah, let's get to the point, yeah. You love to disappoint me, don't you? You tell me what I want, but ain't no follow through. You don't follow through, no. But if you only knew me the way you know my body, baby, then I think maybe we could probably see this through. We could make it through, but I've been thinking it'd be better if we didn't know each other. Then you go and make me feel okay. Got me thinking it'd be better if we didn't stay together. Then you put your hands up on my waist. I know it's really bad, bad, bad, bad, bad. Messing with my head, head, head, head, head. We drive each other mad. I know it's really bad, bad, bad, bad, bad. Messing with my head, head, head, head, head. We drive each other mad, mad, mad, mad, mad. But baby, that's what makes us good in bed. Please, come take it out on me, me, me, me, me. I know it's really bad, bad, bad, bad. But baby, that's what makes us good in bed. Bad. We drive each other mad. It might be kind of sad, but I think that's 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想做 苏三说，听过著名的喜剧片段苏三起解的话，应该对这个桥段并不陌生，但是妙就妙在陶喆可以根据音乐的特点，最终呢把这首歌曲呢变成自己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哈。好了，刚才呢我已经说到了今天呢我们的九点钟的这个时段呢应该会有奖品来送出，但是我们今天一定要有一道这个互动的话题对吧哈。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这时段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来说说刚才大家在路上的感觉吧，开车在天气晴朗的周末你最想听到的歌曲是什么，为什么呢？来，不妨把这答案发送到早音乐秀不好意思啊，说多了啊，不妨把答案发送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跟我们一起参与到互动当中就可以啊。清风飘扬也说不出道题吗？来，赶快说一下这道题目吧啊！我还说一早晨开车出来，久违的蓝天白云之下，连五环堵车都觉得那么惬意。如果这个时候来一首张雨生《大海》，会不会更加舒坦？嗯。蓝天白云之下，堵车都那么惬意，看来主要是天气或者是现在的感受应该是影响你更多的哈。那要这样的话，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大海，但是给你一片蔚蓝的珊瑚海，你觉得这个答案怎么样呢？好了，这前两天呢 Lara 梁心怡呢重新又回到大众的视野当中，也发了新歌，然后我们也看到了她原来在南拳妈妈组合当中的样子。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和他带来的珊瑚海。 还拼命远方开始阴霾，悲伤要怎么平静纯白，我的脸上始终夹带一抹浅浅的无奈。 你用唇语说你要离开， 情不在， 把难过无声般留下来，汹涌潮水你听明白，不是狼狈是泪海， 转身离开， 你有话说不出来，还要跟你相爱，只是一场怎么存在，只是一切结束太快，你说你无法释怀，背壳里隐藏什么期待， 等花儿开， 我们也已经无心再猜， 转身离开。 出发在路上，有没有目的地，其实真的没那么重要。带你出发， 带你出发， 用好音乐重新换回自我，释放不安，化解苦楚，对抗庸常。 Makes my heart beat fast. I've tried to paint you twice, but I see you roll your eyes. Wish I could make it real, but your lips are sealed. That ain't no big deal, 'cause I know you really want me. I hear your friends talk about me, so why are you trying to do without me? When you got me, when you want me, Julia, I think you're fine. You really blow my mind. Maybe someday you make it right. 说陶喆之后放了周董，这是要召唤周王陶林吗？他们 team 没有召唤到，但是呢，王力宏原来翻唱的这首单曲 Juliet 在这个时段来送给大家。刚才呢不注意把这个公众号的名称念错了啊，这个早安音乐秀当中果然收到了有人发来的这个微信，大家现在把所有的这个跟我们回复相关的一些消息都发送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好不好啊？好了，不要再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公众号当中了。这个时段呢，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赶快给我自己也来放一个假吧。来听到的是阿瓦萧亚轩带来的《放爱情一个假》哈。阿瓦最近的这个生活当中也颇多波折，但是呢，在音乐当中却丝毫感受不到啊。在他的音乐当中总是快乐洋溢，总是能够给人带来每天生活当中的一些新的希望。来放一个假吧。 好想学与学习，呼吸新鲜空气。太多工作压得透不过气，要 学习疼爱自己，外面的世界等着我们开启，我会替你打气，陪你一起努力，日子再忙也不轻易放弃，不做时间的机器，两个人至少可以分担孤寂，就当爱情一个假期，流浪到巴黎，边走边看夜，边搜集快乐气息，呜呜，想你的知己，聊不完话题，拍摄你开心背影，为你做个笔记，就当爱情一个假期，没设定主题，实现所有旅行 加油， 终于不用早起了。 不，准确地说，你有一个早起的理由，和音乐有关。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的早七点到十点，带你出发，让我和你一起主动探寻在路上的那一份精彩。 想和你听读时光。 Hello， 我是戴毅。上班你要听老板的，周末你要听我的， 周末听我的， 周末你今天可以听我的，我不是大一，但是我是大班 DJ 郭鹏哈。 好了，最后的半个小时呢，今天我们跟大家已经经历过了两个半小时的悠悠的音乐旅程，但是最后的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还是会把最好听的歌曲来送给你。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的价值300元的两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一箱娃哈哈营养快线。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不要忘记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当中来，一起跟我们来聊一聊天。今天呢，我们的聊天的互动话题特别特别简单的，就是在今天这种万里无云、天气晴朗的周末，你最想听到什么歌呢？为什么哈？来看一看大家的这些答案啊。恩菜说听的睡得迷迷糊糊，听到郭PD的声音还以为迟到了。很多人在今天听到我的声音，都以为是工作日早晨啊。不过还好，来抬起来，抬起头来看一看外面的天气，外面的天空这么好，为什么不听着音乐跟我们一起出去放松一下呢？丽佳说夏日炎炎，维也纳之夏小提琴版听着就很解暑和清凉，周末出发也会有非常好的好心情，希望能够伴随这首清凉的曲子带我们来到古北水镇。古北水镇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啊。上个月的时候呢去过一趟，然后呢在周边去住了一下，了解了一下古北口啊当年的这个重要的意义啊，同时呢在很清凉的放松，在北京周边真的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去处哈。鱼缸之烟火说，如果正在高速上，是不是适合听一首 Autumn Leaves？好老的歌是不是啊 ？Autumn Leaves， 我当年呢痴迷爵士的时候，好像就是从这首歌开始的。当时听了大概有十几个版本吧，但是最后才知道它是一首香颂，法国的香颂哈。然后才去改编成的爵士乐的名曲。爵士乐呢，在历史上当中也算是一门显学。有段时间呢，叫做丁平向歌曲当中的很多歌曲和爵士乐的一些歌曲是傻傻分不清楚，他们可能只有演奏的方式的区别。但是慢慢的，它渐渐式微，但是呢，它的很多东西还是留在了很多歌曲的记忆当中哈。虽然没有火，但是慢慢的它会变得会扎根在你的这种怎么说呢你的音乐的记忆当中去慢慢不可自拔哈。好，说到火啊，接下来我们要就要放一首听起来很火的感觉了哈。来听到的是张惠妹带来的这首单曲，名字叫做火。这里是盛大为你直播的带你出发，我是代班 DJ 郭鹏。 我就是爱音乐，别叫我停下来。我就是爱唱歌，呼吸打着节拍。我心里的热情是我的指南针，要快乐就快乐，做什么都认真。不要在意我是谁，不要以为我很遥远，不要怀疑我的嘴，每句都让心跳跃。我们已经来到对的时间，对的位置，为什么不要做对的事？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 I'm feeling good， 无法喘气，我就是火，不能被谁。想你，别叫我停下来。我一直在寻找，连做梦都在笑。我心里的热情是你的指南针，想靠近我的人，你方向要对准。不要在意我是谁，不要以为我很遥远，不要怀疑我的嘴，有你无法预知的夜。我们已经来到对的时间，对的位置，为什么不要做对的事？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 I'm feeling good， 无法喘气，我就是火，不能被谁偷袭。是火，爱情就是火，爱情就是火，我的心是火，爱情就是火。 事，带你出发。 겨울에줄곧품이좀남는밤새곧그속에나를쏙감추고걸음을재촉해걸었어그런데사람들말이너만아직도왜그러니그저서야둘러본네안에 Set for me 손잡고걸을사람하나없는내게입쓰고지나가버린오봄사랑벚꽃말고 봄사랑벚꽃말고 봄사랑벚꽃말고 봄사랑벚꽃말고손에닿지도않을말로나꿈틀거리게하지말아맘먹고밖에나가도 막상뭐별거있나 손잡고걸은사람하나없는내게오사랑노래들이너무해 나만빼고나사랑에빠져봄노래를부르고꽃잎이피어나눈앞에살랑거려 다른얘기가듣고싶어한바탕휩쓸고지나가버린오봄사랑벚꽃말고남들보 다절실한사랑노래가사를불러봐수많은연인들가운데왜나는혼자만똑같은거리와어제와같은옷차림난제잘인데왜세상은변한것만같지 누군가와봄길을거니고할필요는없지만누구나한번쯤은머물고싶은그런기억을만들고싶어떨어지는벚꽃잎도엔딩이아닌봄이시작이든 사실은요즘옛날생각이 나 걷기만해도그리워지니까 다시느낄수있나궁금해지지만 Then you know what 입쓰고지나가버린오봄사랑벚꽃말고 봄사랑벚꽃말고 봄사랑벚꽃말고 봄사랑벚꽃말고 봄사랑벚꽃말고 OK, 我们来听到的是 IU 以及 High Forward 带来的除了春天爱情和樱花这首歌曲呢其实在抖音当中呢翻唱成了那首是心动啊诶跑掉了是心动啊哈哈哈啊大概就这么一首歌曲啊反正听的感觉就很心动很有那种心神荡漾的感觉虽然呢在唱的是春天的事情但是放在夏天好像一点也不违和对不对哈好了就像今天我们的音乐和我们的感觉飘荡在车上一样是一种非常非常惬意的一种感受好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在车上你可能会播放什么样的音乐来契合一下今天这种阳光明媚夏季呢马上要开始进入三伏天的这种一种感觉的这种模式呢前两天在下雨的时候我还在想哎呦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啊怎么一点都不像夏天结果昨天呢直接给我来了一个这个180度的大转弯就是直接让你知道了夏天的厉害哈清风飘扬说想听到林俊杰的美人鱼一开始呢就有海边水的声音很清爽的感觉这首歌曲无论什么时候我都听不腻而且一直都喜欢着林俊杰的人和他的音乐这个其他呢还有人呢点播的歌曲呢是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这个电台情歌哈也有人点到但是呢战神的这个答案我和你是因为这两天看到奥运的感觉吗由于这届的这个东京奥运会呢并没有设置主题曲所以很多人呢开始去怀念一下之前的一些各届奥运会的比如说什么 Flame 或者是 Glorious 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很好听的主题曲 Hands in Hand 啊所以我和你如果这个时候放起来的话 就是眼前有景道不得，完全都是奥运会的感觉了，是不是哈？好了，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既然大家这么喜欢这一类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可能就要动动脑筋了。来出一道题目吧，这道题是：第一，这首歌曲是谁唱的，什么歌曲？第二，它是哪届运动会或者大赛的主题音乐之一呢？来感受一下，来先听听这个别致的节奏。这是我一首私藏单曲啊，来自于李玟的《颜色》啊，但是没想到这么多人回答对正确了。山外有山说李玟的《颜色》是98年世界杯的主题曲，没错哈、啊，这是来自于98年世界杯当中唯一一首中文的主题曲。然后呢，这个无名说 Coco 的歌曲好像在电台很长时间没有听到，快成冷门歌手了。怎么会？他的歌曲还是播放量很高的啊，只不过呢，他的全盛时期确实离现在稍有久远。但是你会发现，他那个时候的 R&B 的风格，难道现在还是不太过时的一个样子哈、啊？李佳也说1998年的世界杯，哎，大家答的都挺正确的啊。不过呢，回到今天的正式的话题当中啊，不过刚才这种话题当中，你也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啊。我们这个今天可能不会公布，但是明天这过段时间呢，会让这个我们的主播代役给大家来公布一下最近的这个获奖的名单，或者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自己的手机上有没有收到今天的这个中奖号码就 OK 了啊。好，那继续回到今天的音乐道路当中，在开车在路上你最喜欢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刚才呢有人说出了不一样的答案。说实话，我在一次的这个当时长途旅行嘛，去到西藏的这个过程当中，每天都会开车，最多的一天开了18个小时，对吧？啊，然后呢，平常可能最起码也每天在12到14个小时左右，这样的一段时间当中呢，你会发现你会听大量的歌曲，听到最后呢，会发现和你现在的心情和周围的景色契合的，就是最好的一种状态了。比如说你现在就是正在感叹

音乐广播，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你别担心，担心我会不辞而别离去。 好听啊，刚才听到了思萌做的这个版慢版的片花啊，这个里面有很多的歌曲呢还是最近比较流行的到的一些歌曲了。好了，非常感谢各位在今天的聆听和关注。今天呢大家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了一下在夏天在街上开车的一些感觉和样子啊。刚才我看到有人说呢，就是喜欢夏天的这种惬意的感受，也就是喜欢夏天的这种不一样的自在和这样不一样的氛围。好了，最后一首歌曲我想为大家送出的是我心目当中的宝藏歌手之一，来自于魏如萱。魏如萱有很多歌曲其实就是唱的那种古灵精怪，我觉得就是在当今的时代的歌坛当中，可能制作呢可以帮你去弥补很多方面的东西，但是你自己的特色或者个人的个性其实是很难去完全放弃的啊。所以呢如果有自己的特色，那就紧紧的抓住它吧。好了，这就是今天为你送出的全部的带你出发的内容。接下来请收听的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是大曼 DJ 郭鹏。明天同一时间请锁定我们的节目，请锁定早安音乐秀吧，来自于魏如萱的奶奶。 最近有睡好吗？有梦到阿公吗？是不是又偷偷哭了啊？你呀多愁善感，可是又最勇敢。 将听到的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Listen to one，Listen 二十一，启动二十一天，养成真实聚焦二十一天变革。